after time, I tell myself that I'm so lucky to be loving you. So lucky to be the one you run to see in the evening when the day is through. I only know what I know, the passing kept my love so young, so new. And time after time, you'll hear me say that I'm so lucky to be 米其林情缘讲述了法国南部米其林餐厅主厨帮助街对面的印度餐馆22岁的小青年成为名厨的温馨的故事。虽然呢故事不是特别的有新意，但是美食主厨题材呢都是比较特别的。我觉得我今天在录的时候这个口水分泌的也是格外的多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由印度配乐师 A.R. 拉曼创作的插曲。